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43首缺题刘几须。 缺题刘尚虚，多有别言情，春意清客店，西游落花枝，万水流水闲，寒门闲山落，清流托西东，幽烟未变影，清辉照衣裳。 1.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